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姐家宗庆后， 一个人是个要做点事业，首先要有理想。我根本没想到说我会做成中国最大饮料企业。现在我是应该也不需要再继续债权了吧？我这几辈子也用不完，但我还在努力工作，只要为社会、为国家做点贡献。 姐家马云，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公司是退了，但我人生是进了一大步。我可以做很多我感兴趣的教育，因为我一直对教育啊、环境啊，在企业家精神。我以前是当老师，我看不起企业家，看不起商人。二十多年前创业，二十几年以后，我明白商、企业、经济对国家之重要啊。原先讲兵者国之大器，现在我认为商者国之大器。商业的出问题，经济的出问题，成千上万的家庭受到影响。我们对商业要正确的理解，对商人要正确的理解，对企业家要正确的理解，对经济要正确的理解。这些事情也许只有像我们这里面二十多年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更能够客观的、理性的跟社会进行沟通和普及。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， 我至今还记得那年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走之前，大概还有几周吧。我们当时住在那个运动员宿舍楼里，走上来的时候，我听到走道里有一阵撕心裂肺的一种哭声吧。后来我知道了，是有人在最后一个时刻被刷掉了。那声嘶嚎一直留在我心里，他们付出了同样多的代价，他们付出了同样多的心血。体育的本身就是竞争，每个人的成功他都淘汰了无数的人，正是那些离开的人成就了我们，包括和我们竞争的人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经典，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993年10月25号，香港歌手陈百强逝世。1994年10月25号，我国内湖第一长桥太湖大桥通车。1996年10月25号，陈荒梅逝世。2009年10月25号，刘翔获第十一届全运会110米栏冠军。2012年10月25号，微软在纽约发布 Windows 8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当你走上离别的车站。 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，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 午餐之后，闭上眼睛休息一下，为下午的生活充充电。现在是下午1点，我是张